听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为心里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 你也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来惯行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风铃起，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 孤不孤城城王后，万不万万世千愁，求只求爱化解这乱藏红尘纷乱永不休，爱不爱天长地久，要不要似水温柔，谁在乎谁主持求，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花，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我无怨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有勇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 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今天是5月23号的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袁娅维和刘欢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合唱的一首，叫做《奋不顾身》，凤凰于飞，相当的精彩，一起来听吧。如果说你能够感觉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如果你感觉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觉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觉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有你。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恋爱的自由》。 我知道是我的错，你不需要理由。恋爱 在季节谁都不要让谁最心痛，青丝打扮随风飞落已经是很久，孤单背后总有思绪飞走被遗漏，我需要恋爱的自由，想被你抬头，爱的滋味那么一点我也就足够，不需要那个永远只想到最后，即使表面坚强的我心里也温柔，我需要恋爱的自由，只想和你牵手，无关紧要爱的承诺不要说出口，不需要那个永远只想到最后，疯狂般的恋爱滋味谁都要追求，知道是我的错，你不需要理由，恋爱季节谁都不要让谁最心痛，青丝打扮随风飞落已经是很久，孤单背后总有思绪飞走被遗漏，我需要恋爱的自由，想被你抬头，爱的滋味那么一点我也就足够，心里也温柔，我需要恋爱的自由，只想和你牵手，不管仅有爱的承诺不要说出口，不需要那个永远只想到最后，疯狂般的恋爱滋味谁都要追求，我需要恋爱的自由，不想被你抬头，爱的滋味那我也就足够，不需要那个永远只想到最后，即使表面坚强的我心里也温柔，我需要恋爱的自由，只想和你牵手，不管紧要爱的承诺不要说出口，不需要那个永远只想到最后，疯狂般的恋爱滋味谁都要追求，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祝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祝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祝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祝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属于你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花不掌空，是与非懂也不懂。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成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也只能是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天做你。我笑我慌我傻，连雨里风起云里，我醉一别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也藏着你，生与死一切成空。 Sweetie 的组合是正式成立了，并且签约了福毛唱片，从而正式进入了演艺圈。200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组合的首张音乐专辑 Hi Sweetie。 2007年组合成员刘品言宣布暂停了个人的所有的演艺的工作，决定前往法国去留学深造，所以呢 Sweetie 的演艺活动就是全面暂停了。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Sweetie 当年的这首甜甜圈。 好久没有甜甜的思念到我心里画圈圈，撒上糖粉，幸福的感觉为什么还没出现？你说爱的形状会是圆的，相恋不分离，简单原味的曾经很熟悉，却过期。别以为我会傻傻一直等不了了，还没排队的爱情等到了，心动的味道还会在吗？爱是否已经冷？别以为我对爱情都不懂，只是当你的你和我空心的爱，我不怕今天起是朋友，不能打折扣，没幸福就放手。 爱的永远不会都是你的。 个甜甜圈，整回忆还可念，最后一次回味你给过的甜。 2007年的12月，卢学瑞成为了星光大道的首道参赛者，发行了个人的专辑的第一棒。他的卢学瑞同名专辑在徐仲明的老师的魔鬼特训下，无论是他擅长的 R&B 的曲风，成为了新一代的 R&B 小王子。接下来听到可不可以爱我。 为什么如此的安静，为什么明明想靠近却还在迟疑，努力的我保持镇定，努力开拓话题，最后却溃不成句。为什么如此的美丽，深刻的落在心里最温柔的哭泣，每一天无法不想你，连闭上眼睛怎么都是你。你可不可以爱我，可不可以想我，虽然我对自己没有一点的把握，别害怕我难过，告诉我你真实的感受，至少忐忑能告一段落。你可不可以爱我，可不可以看我，反正看或不看我依然是魂落魄，成全不是梦的，拒绝也不是一种退过。你能给我快乐还是寂寞？ Thank you. 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依旧相见，有的哭，有的泪，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你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的酒杯莫再摇动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我挣脱的在异乡的路上那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一面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我的心我的心 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也都不要把自己留在原地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吧生活原来这么简单只需要一点点的勇气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活转个身重新开始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陈琳的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穿上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 自尽一首翻唱的作品陈慧琳的这首歌呢原版实在是名气太大所以呢翻唱的版本反而不太讨好而且是降调之后也没有唱出了这种感觉歌词呢也比较一般大多都是大白话反而衬托出了原唱的一个唱功作曲的综合实力之高一起来听吧陈慧琳情不自禁 世界，当然陪伴我自由。

在戏里面是敢爱敢恨的五阿哥，现实生活中他是演戏和唱歌写作样样精通的一个才子，他简单直率但又内敛细腻，坚持展现着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他就是洋葱张睿，剥开一层又一层，每一面都是崭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张睿，每一次出现都给我们带来惊喜。来听到滴答滴答， 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我爱让我变得看不开，我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收不回。最坏都拆，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给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会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上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 做人，谁心里都有一把尺，是长是短全在心间，做事儿，谁心里都有一杆秤，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体会一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清闲享受私人音响。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样你就感觉甜蜜的发酵，一百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宝宝你都爱的美妙，笑一笑透明把你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这一秒把你给的美好，爱只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的心中围绕，我变成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地球闪耀，在我的心中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是翻天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亲自作词的一首歌，而且呢词曲很配合张靓颖的永远系列的写真大片。制作人和张靓颖在录音间互动非常的融洽，录音才花了一个小时就连和声都录完了。来听到的是永远 期待爱， 甜蜜的表达出了一种对于女生来说虽然单恋却依然幸福的一个坚持的立场，以及要大声表白出来的一种最爱的勇气。2008年的情人节呢，林俊杰根据自己被女生告白的一个心情而创作了一首期待爱。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爱。 心为你在跳。

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姚贝娜，继星火之后又一个原创力作，收录在了他的 EP 二分之一的我当中。那么这一次他将自己的音乐触角伸向了爱情，同样带着倔强的强硬。说到爱情，每个人都无尽的有言语，爱情总是来的时候灿烂，去的时候不甘，而这种不甘美美的都深埋心底不露痕迹。来听到不唱情歌。 无心时分，脸上两行思念的痕，任回忆沸腾。相爱的人，懂得珍惜花开的缘分，我们只是陌生人。笑着哭着累了，我的心思被淘汰了，伤口会愈合。如果遇见对的人，我不唱情歌，要你失去的灵魂。爱走了，请别再说值不值得，记得我不要埋葬了青春。木心时分，脸上那含蓄的痕，相爱的人，懂得珍惜花开的缘分，我们只是陌生人。笑着哭着泪了，我的心思被抛开了，伤口会愈合。见对的人，我不唱情歌，要你失去的灵魂。爱走了，请别再说值不值得，记得离开的快乐，心还在拉扯，我不要埋葬了青春。 What do I do to make

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in arbitrario de decisión.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Echo 新选的真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看见你爱一个人那样体贴爱心心，偶尔还自作聪明说误会也不说明，我忍不住想快步跑过去抱紧你，跟你说我更爱你。虽然我其实知道真换成我，你脸上细微温柔也会悄悄就溜走，心却不懂退缩，相爱的冲动在故事开始以后。故事都有曾经，我总是有忘记多少次受过惨痛的教训，就算要见你一样会离去，我还是愿意去相信情。有时想出去淋雨，最好生一场大病，能不能名正言顺接受你的关心？爱要开始可能需要一点奇迹，心诚则灵，情似我爱情。如果能选择拥有一种爱情魔力，希望你只用我的方式去爱你。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 过石梧桐。黄嘉欣她从小呢就独立自主，因而观念成熟，再加上受到了父母开明的教育，让她的这个对的行为举止、正确的价值观都树立好了，了解了每个情绪的缘由，并且呢对别人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来听到的是黄嘉欣和品冠合唱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所有的过往该写成文章，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 当过去的时光你念起蓝色的海洋，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全部的阻挡，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筐，用一辈子去收藏。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 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和你酿成蓝色的海洋， 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 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 甜蜜回忆悬挂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筐，用一辈子去收藏。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 有些当初会不一样， 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爱情转弯的地方， 甜蜜回忆 悬挂 走廊，最爱的不放装进花筐， 用一辈子去收藏。 年少当红的时候，周传雄他用的是小刚的这个名字，他放弃加入了小虎队，而选择凭借自己的实力来征服非遗，更一度的和石榴像相信这起名，几经浮沉，在人生的跌谷当中，他后来又以原名周传雄重新出发，在当红的歌手写下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经典的歌曲，从此呢乐坛就多了一位制作人，他也为自己开出了一片天地。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周传雄的《寂寞慌张》。 慌张，寂寞慌张，那掩护心的围墙真狂，就露出心思迷你吗？说谎，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撒谎。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 是我沮丧的失望，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就寂